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Glad to see you all there. 很高兴的能够见到大家。Glad 就是 G-L-A-D， 很高兴的意思。To see 就是看到 ，S-E-E。Glad to see you all， 就是看到大家全部。You 就是 Y-O-U， Glad to see you all。All 就是 A-L-L， 全部。很高兴能够看到大家全部。There 就是在那里，也就是在你们的这个电脑的终端，或者是这个你们所收听的终端这个地方。Glad to see you all there。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大家来看 Lesson 7， 第七课。第七课要给大家介绍的也是用 or 的用法。两个人以上我们都知道要用 or， 所以我们就等于再做一次复习。我们学过 sisters 叫做姐妹，或者是 sister 姐姐，或者是妹妹。那么叫哥哥或者弟弟呢叫 brother， B-R-O-T-H-E-R， 这个词你今天会可以直接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 Lesson 7。 在这里头我先念一下，然后呢大家再来看我的字词里面的这些解说，然后我们跟着大家一直跟着我不断的做练习。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咯。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They are from Guangzhou. They a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I like them very much. 在这个句子，这些句子里头，今天呢特别教了一个 like， 它不是 be 动词， be 动词就是 are 啦， am 啦， is。啊，他们这些都叫做 be 动词， be 动词就 be， 它的原型就是 be， 我们叫做 be 动词。可是我们今天呢多了一个词叫 like， 这个动词非常重要，以后慢慢慢慢的就会介绍开很多动词，你就可以开始呢讲话越来越就是领域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自由了。所以我们刚开始零起点很辛苦，所以跟着我来念第一个句子。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这个 and 你也可以念得弱一点， Paul and David， Paul and David and Paul 因为有个 L 结尾，所以 Paul and 的音处会出现连音了。 Paul and David 那个不要念成 David 的，那个的尾音的那个的要念出来的时候先切断 David 你要，我很想念成 David， 可是那个的的时候快要念出来的时候我就切断了。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twin 就是双胞的双胞胎， twin T-W n at 的音就像 is 短元音， twin brothers， brother 这个字不要念 brother， 好，不是 r 的音，是 a 的音，肚子饿的饿， brothers 这里的 brother 加了 s， 主要是 Paul and David, Paul and David 是两个人，所以 brother 一定要加 s。好，所以就 twin brothers， 双胞胎兄弟，我们就这样讲了。好，如果我们硬是要讲哥哥 ，he's my older brother， O L D E R， O L D E R， 英式英语用 elder， E L D E R， he's my elder brother。那他是我弟弟呢 ？He's my younger brother。Younger 是 Y-O-U-N-G Young 年轻的再加个 E-R 比较年轻的兄弟 Younger brother 也就是弟弟。可是我再说一遍，外国人很少会在 sister 或者是 brother 前面加 older 或者是 younger 这样的字眼，因为他们兄弟就兄弟，还没有分，所以是这哥哥或者是弟弟，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见到他本人才知道，哦，这个是弟弟，心里讲着 This is、the younger brother and that is the older brother， 这是哥哥，那是弟弟。好，总而言之，双胞胎兄弟叫 twin brothers， 那你学到这个 twin brothers 就晓得的双胞胎姐妹呢叫 twin sisters， twin sisters。那总不用言，总而言之，你这个用的要正确。你总不能说 twin parents 双胞胎爸妈，那有这种情形吗？那就不可以。所以 twin 通常是用的 brothers 或者是 sisters， 啊，非常的简单。好，我再把这个 and 弱化，把它念成 n。Paul and David， Paul and Paul and Paul 有一个 的音。L 的结尾，所以跟 N 呢就连起来 Paul and David 产生连音。如果你慢慢念是 Paul and David， 它就没有连，但念快的时候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David 都不要念成 David 的，不是这样念，那个的要念出来的时候就先把它切断 David 啊，这样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They're from 广州，他们是广州人，可以得叫 广东白话，讲广东白话的，这样啊，我们常常讲说今日我好贵哦，我今天好累呀、啊，这样今日啊，给你广播八卦就要公公了。但是呢，如果是呢，我们呢听着他们发觉他们是广州人，但是呢，他们未必是讲广东话，他们可能会讲呢，我是从广州来的，哎，我带了一点乡音，可是我讲英文去完全没有乡音的。你看他念这个字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They are from 广州，你看念起来就非常的标准。They 就他们有了 TH 也养成习惯，舌头一定要吐出来啊，轻轻的舌头咬到上这个咬到舌头上下牙齿 they 千万不要念成 lay 哈，不是 lay， 是舌头要吐出来 they。好，不要吐得太长，不要再那太长了，人家看了舌头还有舌苔，那好恶心的。They 轻轻点一下 ，They are from 广州 ，from F R U M F R O M from 念弱音的时候念成 from They are from 广州，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接着就说了 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他们你看 be 动词后头放形容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 are 就不要把它翻成他们是，就那个是就不要翻出来，他们潇洒帅很帅气又友善。好，所以 They a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handsome。 好，千万不要学日本人念韩三姆，韩三姆那就是潇洒的意思。好，你要是这样念，你看人家就是说你英文不对。 handsome handsome 那个 H-A-N-D 那个 D 是不念出来的。 handsome some some handsome handsome some 嘴巴闭起来。 handsome and friendly friendly 不要念成 friendly， 那个的在字尾那个音要切掉。 friendly friendly friendly 这样念哈。好，由于 handsome 后头有一个 and， 所以那个 some 跟 and 产生连音了。你看我念哈，先念慢的。 They a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他们既潇洒又友善。好，所以呢念快的时候就变成 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They're handsome and handsome and handsome and handsome and friendly， 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慢的时候还没有连音，连音不需要刻意学，连音是当你慢速的英语念久之后越来越流畅的时候，哇哦，它就自动就连起来了。顺便告诉大家，我们在学初学英语的时候，每一个英语字这个要拉长。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They're from Guangzhou. 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I like them very much. 你一定要拉长，你不拉长的话就你会就变成所谓的 choppy， 念的时候呢那坑坑巴巴的，好像切断的感觉。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They are from 广州。记住，那是变成像讲中文，我们中文的时候每一个字都是一样长度。我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谈话，因为每一个字的长度是一样的，可是老外讲中文的时候他就用英文的拉长音来讲中文。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跟大家讲话，所以你在念英文的时候就要有老外那种拉音啊，把音拉长的一个概念。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They're from Guangzhou. 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Handsome and friendly， 你看连音自动出现。 I like them very much， 我很喜欢他们。 I 就是我， like 就喜欢。好， like them， T-H-E-M 本来念成标准的英文要念成 them， I like them。 可是啊，我们中文不会这样说成我喜欢他们，特别强调他们，我们不会我很喜欢他们，我很喜欢他们，所以你不会强调他们，你会强调的是喜欢，所以声音的时候 like 声音要高一点。 I like them， T-H-E-M 就要念成 them， the them， T-H 要吐出来舌头 them， 但通常更快的时候那个 them 没有了，它会念成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好，但是我们还先不要学到这样的地步，因为那是将来你的中高级的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要这样讲的。我们基础入门的时候还是要这样念， I like them， I like them very much。 Very much， very 就是很， much 叫多。我喜欢他们很多，就是我很喜欢他们。那为什么不说直接像中文这样， I very like them， I very like them，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多是跟中文多顺呢。永远记住，那英文里面的动词 like， 它这个用来用副词来修饰的时候，也就是很的时候，它不能把这个 very 放在 like 的前面，不能说 I very like you。 好，那一定要 把 very 放在句尾 I like you very 后头一定要加个摩吉 much 我刚讲摩吉那么如果是福建人闽南的这一代的他就听得懂好也就是我们家黏糯米做的黏搭搭的啊那种很好吃的沾点花生粉的那个东西叫摩阿吉啊闽南语叫摩阿吉好那就是很好吃的东西啊糯米这样倒的黏黏的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放着花生米下去煮当然要煮熟的啊这样子啊嚯、哦、好吃的不得了但老人家不能吃多小孩子也不能吃多因为一呛到喉咙万一出不来那一口气就出不来那就马上就危险了所以少吃一点微妙这样子 I like them very much 你这个 very 放在句尾已经知道了别忘了自动加一个 much 我们常常讲 Thank you 谢谢你 Thank you 大家都知道 THANK Thank 谢谢 You 就是你 Thank you产生连音 thank you 然后呢加 very much 你不能讲说 very thank you 或者是 I very thank you 一定要讲 I thank you very much 但通常这个 I 是把它省略掉非常谢谢你我们很少讲说我非常谢谢你我们讲直接讲谢谢你我们不要说我谢谢你所以中文也是一样的英文也是一样那个 thank you 前面那个 I 呢就很少人这样说出来 Thank you very much 你不能讲 very thank you 好常常有一些所谓的 Pigeon English 洋金帮的英语好他们讲 Thank you No thank you 不谢 No thank you 这样讲的话外国人说你们中国人老是喜欢自己发明英文害得我们跟你走我们也跟着你们学英文学英文之后我们也这样讲了像好久不见你好久不见呢现在呢大家都讲洋金帮英文包括老外在内 Long time no see Long time 好久好长的时间 No see 好就是没有看到你这是不对的英文可是现在变成哎，在口语里头那连老外都这样讲 Long time no see 可见呢我们这中国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这样好所以将来我们很有趣哦我们也会学到你看看广东话都影响到水果的叫法叫荔枝他们英文怎么说啊 Lychee 刚好是广东讲 Lychee 好很多很多都是讲像我们讲 Emma受到闽南话影响阿嬷啊就是当这个管家婆这个是指的是这个管家的这个老妇女啊就是像阿嬷一样的他们叫 Emma 还真有这个字叫 A-M-A-H 啊在上海呢也上了这么一个字以前在上海滩头啦就是这个苦力啊这个搬东西的这些人呢叫 Coolie还真有这些字所以中文呢的确也影响到英文没想到我们最喜欢喝的这茶请问茶闽南语怎么说茶好啊茶那是 T-E-A 这样拼法本来按照呢这个字母的拼法呢念成英文的时候就 Phonics 的念法叫 T-E-A T-E-A T-E-A 可是后来讲久之后就变成 T-E-AT T T T E A 所以英文很有意思受到中文的影响所以以后啊我们呢要好好的学英文我们不要再用奇奇怪怪的英文影响到这个老外不过老外自愿意学这种所谓的 Pigeon English 就洋金帮的英语我们也欢迎那至少省了我们一些麻烦以后讲 Long time no see 老外也一样的听得懂不但听得懂而且还算是地道的英语不过我们还是要学正确的英语来我们把 Lesson 7最后是做一个复习 Paul and David are twin brothers 保罗跟大卫是双胞胎兄弟。They are from 广州，他们是广州人，或者是他们来自广州。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他们潇洒又友善。念快的时候 ，They're handsome and friendly， handsome and friendly， handsome man， handsome man， 产生连音。I like them very much， I like them very much， 那个 them 就不念成 them， 而念成 them。I like them very much。好，我们期望今天都学了新的东西，我们下次再会。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好了，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I don't know why the sky is so blue and I don't know why I'm soI will get you by. I will.